外星球。星球有着人生的新的可能的。 仲有咧，我哋咧，除咗一切都變成 一切都被延伸了，每一個弟兄姊妹都要恢復我們神兒女的形象，我們很尊貴的。但是呢，這個魔鬼撒旦就要去到貶低我們，覺得你一無是處，你這樣做得不好，那樣做得不好，你成績又不夠人好，你還有什麼用呢？但是我們說不是，我們領受了這件事，我們是神兒女的身份，我們呢是有神的形象，我們又很尊貴，神賦予我們呢是有呢，就是呢是超人超過人的能力的，這樣。所以呢我們又領受了一句話，好好，這個好好就說，即是呢我看好你了，今年我看好你，看好你什麼呢？看好你什麼呢？如果你是學生，我看好他成績會進步，我看好你，你會成為同學的見證，我看好你，你呢即是呢你生命會被神大大的更新，不如我們基督使命堂，我們都要看好大家，好不好？不如你又跟大家來說吧，今年我看好你啊， 好厲害， 看好你， 看好你， 看好 你，你要祝福我，你要祝福人，即是我看好你，你看你會成為那別人的祝福，好不好？我看好你啊，每一個基督使命堂的弟兄姊妹，無論年紀大的年紀小的，你們都會成為那別人的祝福。我看好你，你今年會被神的愛大大的充滿，所以呢你特別今年你特別有愛心的，我看好你啊，你特別有愛心。去年可能你還有一些疑慮，今年你沒有疑慮，我看好你，你是滿有信心的。Amen， 是不是？即是我看好你，就說我們知道原來神是很愛我們，因為神很愛我們，我們就可以彼此可以看好了，好嗎？所以呢我們呢即無論你的孩子是怎樣，你回到家你就跟你孩子說，我看好你媽媽，媽咪今年看好你，爹哋今年又看好你，努力啊！我們呢我都想即是子女看好我的，你就說爹哋我看好你啊，媽媽我又看好你啊，哇！即是我們就成為了一個好字啦，就算你沒有一個女一個仔，你都是變成了一個的好好，非常之好，因為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呢就是臨在在他們生命的當中，神其實很奇妙，祂真的可以呢將一切呢都變成新的。祂說看啊，祂說在以賽亞書43章，即是神說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了，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神為何會說這句的說話呢？他說看啊，他要做一件新事，因為神就是做新事的神。譬如說當神創造這個宇宙的時候，宇宙初初是怎樣的？他的描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都不知道完全即是空虛混沌，一片混亂的淵面黑暗，是呢即是呢是完全沒有呢這個是盼望沒有光，但是說神話神的靈就運行在水面，神的靈就在運行在這些淵面黑暗和空氣運動的當中，當他一運行的時候，神的靈一運行的時候，哇真是厲害，即是神話要有光就有光，神看著是好的，所以你就會看到就算我們的生命好像即是盤古初開淵面黑暗空虛混沌，但是你有神的靈在你生命當中，他會哇即刻就有個光，跟住哇有一個太陽，就你見到晴天啦，咁樣你見到空中嘅飛鳥啦，你見到原來呢個世界哇，即係唔係日本嘅動畫？日本動畫最犀利係邊個啊？我都唔記得咗嚇。宮崎駿係啊，冇錯，即係《天空之城》係咪佢畫噶？哇！真係好叻，真係好叻畫，真係如果世界上面有咁靚嘅嘢，就真係好啦咁樣。但係你要知道，宮崎駿啊都不及神啦，啱唔啱啊？即係咧，宮崎駿都喺動畫裏邊去到幻想嘅啫。但係神，你會睇到咧，就話空虛混沌、淵面黑暗可以變成一個咁美麗嘅，即係世界最美麗嘅就係大自然啦，係咪先啊？最美麗嘅唔係人所起嘅樓啦。所以當你去旅行嘅時候，你真係驚訝，哇！點解中國有啲咁靚嘅地方咧？哇！點解瑞士有啲咁靚嘅地方咧？ 哇，點解北歐有啲咁靚嘅地方咧？就算即係我哋去到世界各地，你都會發覺睇到神嘅手筆係比宮崎駿係咧係真係高超咧千倍萬倍，即係都唔止。所以今日神可以話俾我哋聽，佢話話俾我聽，佢係要做新事嘅神啊！所以佢話讓有人在基督裏一切都變成新的了。佢如今就要發現，就即係話咧，而家呢個新嘅事就可以喺我哋生命當中係彰顯緊嘅。佢講緊佢話：你豈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呢句説話佢對以色列民點解要咁講咧？原來當我哋去到曠野嘅時候，曠野有冇道路啊？曠野係冇嘅。曠野咧，即係真係好荒蕪。當你落入曠野嘅時候，你可能會迷路。但係當你如果你喺曠野裏邊，你突然間你揾到條路，呢條路有人行過，呢條路原來有人捉過，咁你就好開心，因為你會沿住呢條路可以去到一個正確嘅地方，或者沿住呢條路你可以翻到屋企。所以咧，神對以色列民點解講呢一句嘅説話咧？神對以色列民講呢一句嘅説話，即係話神會帶領以色列民呢、這個被奴嘅以色列民，佢亡國被奴去到巴比倫嘅時候，佢哋好痛苦。佢話：我一定要使到你翻到屋企，翻到耶路撒冷，翻到猶大地。所以佢話：我必會為你喺呢個曠野開一條道路，直通往咧，即係呢個猶大地耶路撒冷。你可以回家，一個人能夠回家係一個最開心嘅一個嘅日子。一個被奴嘅時候可以得到釋放，翻到屋企係真係咧，比起咧即係千兩黃金更加咧係開心。所以佢話：我會喺沙漠開光。喺曠野或者喺沙漠，即係你好缺乏水源，但係神話佢會供應你嘅水源。即係水就係我哋生命嘅即係最重要嘅元素。如果我哋冇咗水，我哋就會枯乾。所以今日神就係一個可以做奇蹟神事嘅嗰位嘅主。佢喺即係昔日點樣樣對待佢以色列民，今日佢亦都係咁樣去到愛護我哋。所以今日我哋睇到喺以色列國嘅歷史嘅當中。由呢一個嘅大衛王去到登基，大約主前1000年，佢在位40年，跟住佢傳位咗俾佢嘅兒子就係所羅門，亦都係在位大約係40年。喺所羅門在位40年嘅當中，佢開始興建聖殿。佢開始咧建第一座嘅聖殿，就係即係呢個殿就代表神嘅同在，呢個殿就要係成為神嘅殿，係成為神嘅居所。我哋進入呢個殿。就是要親近神，同埋要去到敬拜神，去到仰望，即係我哋嗰個嘅神。但係好可惜，即係其後喺即係以色列國就分裂咧，分為南北嘅兩國，而北國就係咧喺722年，佢係被亞述所滅，而亞述就係而家嘅敘利亞。而咧跟住咧南國亦都因為犯罪，亦都咧係喺大約係586年嘅時候。是被咧，即係呢一個嘅巴比倫所滅。巴比倫就係現今嘅伊拉克，就係咧尼布甲尼撒王。當即係咧南國猶大被即係呢一個嘅巴比倫所滅嘅時候咧，叫尼布甲尼撒王就係摧毀咗第一座即係呢一個嘅聖殿。所以咧，佢係即係將神係趕，要話係趕出咗咧，即係呢一笪嘅地方。所以佢哋好傷心，佢哋喺巴比倫。成為咗秘掳咧嗰個嘅民族，但係即係耶和華係要刻意地咧，係要復興以色列國嘅，佢係要咧復興佢嗰個嘅即係選民，所以耶和華嘅心意成日透過先知就去到咧勸啦，好多嘅以色列民就係你要回轉啦，你要回轉歸回耶和華啦，你要脱離咧你嘅罪啦，你唔好敬拜呢個偶像啦，即係讓神成為咗你生命嗰個嘅守衞咧。我必會施恩使到你咧，係咧復國，亦都必會施恩使到你翻回咧，即係你居住嘅地方呢一個嘅耶路撒冷。所以我哋睇到神就曉喻先知去到睇到呢一個嘅現象，因為復興以色列係耶和華嘅心意，佢要復興咧，即係以色列民呢一個聖潔嘅生活，亦都係咧耶和華嗰個嘅心意。所以即係咧。即係呢一個撒加利亞先知就睇到咧，即係咧呢一個 服兴嗰个嘅形象。所以喺十七年嘅书上咁样讲，佢话那与我说话的天使有人叫醒我，好像咧人睡觉被唤醒一样。即系话当时撒加利亚先知系瞓着咗，其实被天使去到唤醒，即系咧被天使去唤醒系代表咗佢基本上系沉睡，佢一个疲惫嗰个嘅身体。因为点解咧？因为咧撒加利亚系第一批神应许，因为当时波斯王波斯帝国就打败咗咧，即系呢个巴比伦，而波斯王就咧好恩待，即系咧。这个以色列民而给他是回到他的这个耶路撒冷，但是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神的心意以色列的复兴第一样你要做的很重要，就要重建圣殿。因为圣殿在神的眼睛当中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一座的圣殿是最重要的一个的建筑。因为为什么这个不单止是一个的建筑，而这个是代表了以色列民敬畏耶和华的心，而是代表了即是神同在，即是那个人情。所以他的复兴是要首先第一个部分就要去到建立即是这一个的圣殿。但是当时当波斯王是容许他们回去的时候，初初他本来已经建立了这个圣殿的地基，但是有一些的官员就阻止了，过了没多久又阻止了，即是使到他停工了成十几年。所以当时来说，即是一班回归的以色列民，他心里面很哀伤，他即都不知道怎么算。即是就当时撒加利亚先知和所罗巴伯就是第一批回归即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即是人民。而在撒加利亚书，神就给撒加利亚先知是看到八个异象，看到八个复兴的异象，而这个的异象就 是第五个以色列复兴的异象。他说，他问我说，你看见到什么东西啊？撒加利亚就看见，他说我看见一个纯金的灯房，顶上有灯盏，灯头上有七盏灯，就是说他看到一个很大纯金的灯房，而有顶上有七个灯盏，而这七个灯盏当中呢是散发出呢是七个管子，而每一个管子都有灯泡在那里，所以呢七个灯盏就形成了七四十九，就四十九盏灯在那里亮着。咁而哇，四十九盏灯在那里亮着，哇，真的很亮的这个灯台。咁这个灯台光亮的时候预表了什么呢？预表了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要以色列民呢是复兴的，要以色列民为主要去到反抗。他跟住就见到就话咧，旁边咧系有即系呢两棵嘅橄榄树，一个橄榄树就系灯头喺右边，一个橄榄树咧就系咧即系呢一个灯盏嘅左边。呢两个橄榄树系预表咗啲咩咧？如果当我哋继续睇十四节嘅时候，你就会睇到呢两个橄榄树就预表咗两个人，而呢两个人。就是第一預表了約書亞，就是祭司約書亞，他代表了神的仆人祭司。而呢就是另外一個人呢就是預表了所羅巴伯。所羅巴伯當時是省長來的，那他是省長的時候就代表了君王。所以這兩個的就是橄欖樹，這個就預表了就是祭司，這個預表了是君王。而他們呢這兩個橄欖樹即是一路是怎麼樣呢？是提供呢啲燈油呢啲油呢橄欖油呢係俾啲人賺金。而呢個橄欖油即係又預表咗咩呢？就預表咗神嘅靈力，即係進入呢一個嘅即係以色列人嘅生命嘅當中，使到佢生命呢係被復興。所以撒加利亞就見到即係呢一個嘅現象啦喎。跟住天使就對佢講，佢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也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力方能成事。他當時當以色列民即要起聖殿，又受到啲官員佢嘅阻攔，其實他哋都很無奈嘅，意志都好消沉嘅。但是當時就係天使就話俾撒加利亞知道， 佢話咧，你唔好怕，這次耶和華只是所羅巴伯嘅。凡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也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嘅靈方能成事。勢力係咩咧？勢力可能喺當時就講到一啲軍事嘅力量啦，或者即係你有冇同咧，即係或者啲官員啊，你有冇掌握呢個軍權啦？或者你有冇錢啦？你有冇財力啦？即係你都有冇同咧嗰啲人有關係啦？嗱，所以喺世人嘅做事嘅當中咧，我哋都係會講下我有冇錢啦，有冇力量啦，有冇人脈嘅關係咧？如果你話識得某個人脈啊，你又識得李嘉誠，你又識得啊邊個咁樣，咁你就會覺得啊，即係做嘢方便啊。咁即係咧，有時候我嗰陣時入中國大陸辦事嘅時候，其實我都發覺關係係好緊要嘅。即係咧，佢就要一定要咧疏通關係，做嘢咧就係、是。是非常之咧係容易。如果你疏通到關係咧，即係咧，如果咧奧運喺中國辦奧運，你想買到票咧，好容易嘅啫。只要你有關係，嗱、啊，所以即係咧有好多人咧就一定要用錢咧疏通關係。但係嗰啲人話，如果你冇錢咧，其實咧你搞呢個關係俾呢兩張嘅奧運票咧，係多出好多倍，你先搞到個關係。所以你又要有財力啦。所以喺以往嘅當中，即係咧，就算喺古時。就係、是、都係咧，我哋係依靠係咩咧？係依靠勢力，係依靠才能。喺今日嘅當中，譬如話我哋依靠啲咩咧？啊，就算喺教育界，我聽到好多學校或者啲校長，佢話成績唔夠，我唔請入啲老師。如果佢唔係 Hong Kong U 畢業咧，我哋唔請嘅。我哋學校，我啱先同一間Ben Wen名校嘅校長傾偈，佢話以前。他是一個基督徒，他很想呢將基督教教育推動到這間學校，但他說他很失望，他很灰心，因為為什麼？在過往的歷史的當中，這間學校前任的校長，如果不是香港大學畢業，是不會請的。所以絕大部分這間學校 的老師全部都是香港大學畢業，但是呢有八成呢間係一間基督教，但係八成嘅老師嘅當中係全部係非基督徒，而有20% 嘅老師係基督徒，但係唔熱心嘅，好少好少翻教嘅，發覺都唔知點做。咁我就用咗呢句説話去到勉勵佢啦。我話你努力啦，唔緊要啊，神會咧係咧係即係使用你。不是依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神嘅靈咧，係方能咧，係成事。所以我哋就會睇到，即係話人係咩咧？人係靠才能嘅。所以如果你成績好，或者你人哋覺得你醒目，或者你覺得人唔錯，啊，你就受人歡迎啦，係咪先啊？但係神話唔係啊，神唔係睇呢啲嘢，唔係你係咪考第一，唔係你係咪香港大學畢業，神話。就是只要你的心願意讓神去到歸首，讓聖靈充滿住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就不一樣。即是我們所做到的事，是我所做到的是超越了人的才能，超越了世人可以做到的事。所以我們今天我們依靠什麼呢？所以神就告訴我們，就是只有依靠聖靈的能力才是克服到是興建這個耶路撒冷。他就鼓勵話：你唔可以睇呢個表面啊，係你就要依靠單單嘅去到依靠聖靈，神就會幫你啦。所以佢跟住即係咧，天使就問我：話大山啊，你算什麼？在所羅巴伯面前，你必成為平地。他必變出搬出一塊石頭安在殿頂上，人且大聲歡呼，願因為歸於這大山，好似係能夠預告嘅一個嘅藍座。正如好似，即係咧，我就住喺即係豐盛街。其實咧，阿毛常都係住喺豐盛街，但係中間就有個大山嘅，即係咧本來好近，咁咧就本來咧繞過咗個大山行過去，哇！即係咧可能十分鐘就或者十分八分鐘已經得，但係個大山阻住我，哇！大山好似咧就成為咗。即係我哋難咗，但係神咧就話：，大山啊，你算什麼？在所羅巴伯面前， 未必咧係成為咗咧，即係呢一個嘅平地。所以我哋今日我哋睇到，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要侍奉神又好，我哋喺家庭當中又好，我哋喺生活當中又好，我哋好似見到有好多嘅大山，或者我哋見到有好多嘅巨人，係攔咗我哋咧，即係咧去到咧達成我哋嘅心願，或者咧即係去到侍奉神。大山原本唔能夠咧係超越，但今日神話俾我哋聽，佢大山係你所神望，未必成為咗即係呢一個嘅平地。所以我哋睇到就話佢甚至乎話，他必搬出一塊石頭，呢一塊石頭喺邊度嚟嘅？原來呢一塊石頭就喺大山裏邊。大山原本成為難國，你見到一啲好困難嘅事啦，但係咧。你會覺得無法超越呢啲困難，但係神話佢會使到呢個大山成為平地，而喺呢個破碎呢個大山之後，佢有好多細小嘅石頭，呢啲嘅石頭成為咗我建築成年嘅材料。嗱，係咪好奇妙啊？你有冇發覺有時候你見到一樣嘢係難咗，但係原來佢使用呢啲嘅難咗興建聖殿嘅石頭，係成為咗即係幫助咗。即係你係興建咗聖殿，你有冇經歷？你有冇經歷過就係神俾你一個難阻，或者你經歷過一個患難，但係呢一個嘅患難，呢一個嘅難阻，最後成為咗你祝福啊？有冇？即係有噶，係咪啊？譬如話，好似我哋就會睇到，就即係話喺我哋人生嘅當中，我哋都面對有好多嘅困難，但係神就原來可以將呢啲困難。是移去，而使到呢啲困難成為咗我哋一個極大咧，即係嘅祝福。只要點樣樣，當我哋遇到困難，我哋冇灰心嘅時候，我哋去到仰望神，我哋讓聖靈去到工作。即係如果人嘅心裏邊有聖靈嘅運行，讓聖靈去到咧，即係帶領住我哋，即係去到侍奉嘅時候，我哋就會經歷到。呢啲嘅困難，呢啲嘅打擊，呢啲嘅意外，我哋就可以透過祈禱，透過聖靈俾我哋嘅力量，我哋一咧係可以咧跨越，而咧係得到咧一個極大咧，即係個嘅祝福。譬如話喺呢一個嘅興建 ICQM 嘅過程嘅當中，原本我哋好多人都會覺得，我哋邊政府邊度會批俾我哋？我哋見到一個一個又大山啊，有成百年嘅大山，超過100年好多嘅大山攔阻住我哋。但係聖靈就係咁樣樣，去到感動我哋。我哋知道雖然微小，但係我哋禱告啦，靠住聖靈，即係咧神就俾我哋一個感動，我哋就去到寫一份嘅計劃書。同埋神就俾我哋神俾我一個嘅感動，就話不單止寫呢份計劃書，仲神俾我預先可以。成交呢份計劃書之前，去到台灣喎，因為台灣咧有一間音樂中小學，就係光仁音樂中小學，而係香港第一間，唔係台灣第一間嘅類似嘅，即係好似我哋想建立嘅一個音樂中小學。但係好奇妙嘅一件事就係話咧，我西班牙讀書嘅時候，有位嘅同學就喺光仁音樂中小學咧係任教。佢有一次就係咧，因為要結婚，佢咧就要。請假兩個禮拜，但係佢請假兩個禮拜，佢就叫我，即係咧，我同佢都好老友，佢就叫我去光仁音樂中小學代課。咁其實我根本之前就已經，即係咧神鋪路就係去到光仁音樂中小學代課嗰啲嘅小朋友，即係咧喺音樂真係好醒嘅，我彈琴，佢就會知道哦呢、這個知音，哦呢、這個 F 音，話講曬俾我聽，話咦，即係咧。我代緊嗰班嚟四年班喎，你睇隻耳仔哇，真係咁醒嘅，我又再測試佢，哇，真係咧好犀利啊！咁所以咧，跟住我哋就去咗嘅時候，我哋就佢成為咗我哋嘅參考。所以喺我哋嘅計劃書嘅當中，我哋就寫咗呢一個嘅例子，成功嘅即係一個嘅例子。所以神又令我哋去到開路喎，但係我哋寫咗之後，咁好多人都會覺得即係咧唔得，但係神就削平曬啲大山。就咧，教育局就批咗，即係呢一地俾我。但係咧，批咗一地都唔係冇困難啊！批咗地咧，就正如好似啲聖殿要起啦，聖殿要起咧，點知咧，即係好似波斯王有個咧河西嘅總督，佢就限制咗啲以色列人起呢個聖殿，禁制咗佢。 但你我起呢一個嘅 ICT 咪同樣，我都預見一個香港嘅即係呢啲咁嘅河西嘅總督，即係我裏面嘅人就坐咗喺度，佢硬係咧就唔批款，硬係批啲款咧就好似咧哇，即係雞碎咁多錢，根本冇辦法起，俾到間學校。但係我哋就祈禱到神又咧改變佢嘅心喎。後尾仲批咗好多錢，就批咗1,700,000，勁唔勁啊？哇！我哋拍掌咧，即係感謝感謝。原來呢個事蹟就係喺當時嚟到講，就係喺興建聖殿都發生咗嘅。所以我哋就會睇到就話，即係咧，即係呢一塊嘅石頭係好似一塊石頭，但係主耶穌就係活石啦。佢係被人所棄，但係咧佢係神所揀選嘅。所以今日神都係會使用一啲嘅難處成為咗我哋嘅幫助，而神亦都會使我哋每一個嘅人，我哋好似好微小，好似一塊石頭，但係我哋每一個人其實都係神所揀選嘅活石，要嚟到興建咧，即係呢一個嘅聖殿。所以奇妙嘅事情咧就發生咗啦。所以當時波斯嘅皇帝見到咧個呢個河西嘅總督咧，就即係咧去到難咗嘅時候，佢就對呢個總督講。他就下命令，他说不要拦了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里建造神的这殿。我又国子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行当怎么怎样，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啊，哇还要急速啊，就嗱嗱声啊，唔该你快啲，唔好拖延时间，急速拨取工民作他人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你话神犀唔犀利啊？就系咁样样，呢个圣殿就被建立了。所以我哋今日我哋睇到神真系做新事嘅神，神系可以将大山去到圆形，而使用啲大山嘅石头成为咗建殿嘅即系一个嘅石头。所以话。耶和華講話，誰藐視這日的事為小呢？你唔好睇小呢件事。佢話你都唔好睇小呢一塊嘅石頭。我哋要去到當可能神俾我哋有一個生命中有一啲微小嘅感動，即好似去到建立埃斯嘅，當然有好多嘅困難。可能我哋面前都有夢想，但你要發覺呢個夢想係大唔到。呢個門有好多嘅，人哋之間相處有好多嘅矛盾喺度。但係神話唔緊要嘅，神話呢啲嘢我都可以，一切都可以將佢移除，只要你相信我，只要你相信我。所以如果你心裏邊有一個微小嘅感動，好似昔日喺15年前，神俾我哋有一個微小嘅感動，我哋就去啦。我哋唔係依靠勢力，唔係依靠財力，乃係依靠我哋嘅靈可以成事。可能你有夢想，點樣建立一個美好嘅家庭，讓神去到管理你嘅家庭，或者你好想喺你嘅工作裏邊去到見證主，或者你有學生同學們有冇夢想，第時要成為神使用嘅，但你見到自己有好多嘅夢想，但神今日話俾我哋聽，佢話我會幫你。一切都變成新的，他說呢些的大山都會成為平地，我會建立你的生命，給你去經歷我奇妙的作用。所以我見到神在歷代的當中，他都揀選神揀選人，而這些人的當中，他們一定有一個就是有一個的表現，就是神的靈在他生命當中做一個感動的工作，正如好像即是孤獨著他5岁的时候，有个主日学的教师呼召别个人上去到宣教，神的灵放在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他就有一个感动。5岁怎么做到啊？即是以前以后都不知道有什么变化，但是他就这样，这个感动一路持续，他就来了九龙城寨，改变了整个的九龙城寨，成为有很多的黑社会妓女他們的生命那個的前途。在很久以前曾經有個婦人，他有個感動要傳福音給當時美國的中學生，他看到 如果神使用中學生服侍他們的生命，他們就可以被神大大使用，但他都估不到他傳了給一個的中學生，這個中學生叫做 George Yerba， 這個中學生接受了福音之後，神就感動這個中學生去到傳福音，放假的時候同一個人在美國揸住部車去西班牙去第二個地方去到傳福音，而這個嘅孩子佢大個咗就係成為咗海外福音動員會 OM， 而家成為同我哋協作嘅創辦人 George Yerba。 所以這個好微小嘅感動係源自一個好單純嘅一個嘅信心去到呢個，但係神可以使用一個人微小嘅感動去成就佢嘅大事，只要你相信神嘅神蹟其實就會在你的生命裏面發生。今天我都很想請我的女兒陳思玲的姊妹，神都有在她生命當中有一個感動，她很想趁著這個機會去跟大家分享，不如給你一掌聲。 在禱告當中，我之後 for Yeshua. That man did not know that his eyes were born without iris. 咁跟住咧，佢就話嗰個男人咧，唔知道佢隻眼咧係冇瞳孔嘅喎。咁跟住我心諗，其實我啲眼都唔係咁差啫，但係咧，我從來都唔知道咧，原來 iris 咧就係瞳孔嘅解喎。我以為咧係即係就係個女仔名啦，或者就咁係一個花嘅名啦。咁跟住我就冇記得 iris 呢個字啦。咁於是咧，我就我嘅朋友就叫我，我覺得不如你試下睇下呢個機構寫嘅書啦。咁咧就去買咗佢哋本書 Always Enough 去睇啦。咁其實咧，我睇個序嘅時候咧，已經咧即係流曬眼淚，覺得好感動啦。因為咧呢個機構咧嗰、那個創辦人咧，佢哋係去到非洲莫桑比克呢個好貧窮嘅地方啦。咁其實佢哋係去嘅時候，連啲錢都冇，亦都唔知道點樣開始。但係佢哋一落機咧，就開始喺條街嗰度咧去。傳教啦，而且咧，佢哋咧係執啲小朋友咧去翻去佢哋嗰個孤兒嗰度去照顧啦。佢哋咧其實係可能嗰啲小朋友咧會呃佢哋啦，或者嗰啲人咧會鬧佢哋啦，但佢哋就好堅持咁樣去愛喎。有時咧佢哋因為想攬嗰啲小朋友咧，而自己個身咧都惹咗一啲皮膚病啦，又或者咧佢哋建立咗有一個咁但係之後咧，突然間咧又有啲自然災害咧，又令到個生存變咗啦，或者咧嗰、那個政府咧又突然間升高佢哋嘅物業喎。咁但係咧，佢哋就一路一路單單去倚靠神，單單咧好想好似耶穌咁樣去無條件咁樣去愛人啦。咁之後咧，佢哋就經歷咧好多神蹟啦。有一次咧，佢哋嗰、那個 centre 咧有成300多個小朋友諗住開飯，但係咧就個廚房係一啲嘢都冇，但係咧嗰個創辦人咧佢就話：我哋一齊去敬拜啦，一齊禱告啦。咁於是咧佢哋就敬拜禱告，之後食咗張飯膠，都係冇食物出現。但係咧第二朝一起身嘅時候咧，就有一架充滿住麵包咧嘅貨車嚟咧，去到佢哋個 centre 嗰度話：我哋想捐麵包俾你哋喎。跟住咧佢哋而家咧其實喺非洲咧係開展咗超過1000間嘅教會啦，咁我見到個真係單單去倚靠神嘅人咧係我哋會見到即係神所做嘅嘢係人能夠去做咯。咁我就開始諗其實我都好想去到呢個地方去學習佢哋嘅愛、佢哋嘅順服、佢哋嘅倚靠神啦。咁因為咧我喺美國咧嗰段時間咧，我就見到有好多人咧都會將一個人嘅價值咧建基於喺佢嘅能力上面啦，佢外貌啦，佢嘅受歡迎程度啦，嚟去影響佢哋點樣去對呢個人喎。咁所以咧嗰一段時間，我亦都係祈禱咧，求天父，我求你咧讓我能夠用你嘅眼光同埋你嘅心腸咧去面對我見到嘅每一個人。讓咧每一個人咧都覺得佢哋係被尊榮，同埋咧佢哋係值得被重視，因為咧佢哋都係你好寶貴嘅創造啦。咁於是咧我就係啦，所以我就好開心啦，覺得如果可以去到呢個機構就好啦。咁於是我就同神講話，不過你可唔可以即係俾啲明顯啲嘅證證我啊？咁於是咧我就嗰陣時就喺香港啦，咁我一日咧就搭地鐵。咁我就去中環，咁咧我就入到個地鐵車廂入邊咧，就見到有好多空位喎。咁但係我第一個見到嘅空位咧，就喺兩個人中間嘅。左手邊咧就係一個好白嘅女人，我覺得佢係美國嚟嘅，就一個嘅頭髮好金啦，皮膚亦都好白嘅白女人。跟住咧，另外一邊咧就係、有個黑人男人，咁我都係覺得佢係美國嚟嘅，因為佢全身都著住好黑嘅衫，好 hip hop 嘅白人帽啦。咁於是咧，我就有個左邊有個好白嘅白人，右邊有個好黑嘅黑人啦。咁樣咧，咁就坐咗佢 就問我，哇！呢架車係咪去中環㗎？咁跟住我先問佢啊，你梗係即係想搭神啦？咁因為即係嗰個線路最尾個站就係中環，你想問我咧咁樣。咁但係我去美國嘅時候已經即係擁有咗呢個同搭神嘅技巧啦，所以我就去同佢搭神啦。咁跟住佢等嘅時候咧，就慢慢下就問佢你邊度嚟㗎咁樣喎。咁我就諗住我翻美國嚟啦。咁跟住，然之後就望望咧，哦，我喺南非嚟㗎。咁樣咧，我就之後咧，我哋就我唔夠啦。咁樣咧，嗰陣時咧，我就無心感受到咧，天父係同緊我講嘢喎。因為咧，嗰、那個我喺香港從來都未遇過一個非洲人啦，而且咧仲會同我講嘢啦，而且咧仲喺我填完嗰個土之後咧就同我講嘢喎。我覺得天父係同我講嘅咧，我唔係要留喺美國，因為個美國女人冇同我講嘢啦，係我要去美國咧。 Thank you. 道咧，你每一次你俾佢感動咧，佢都好單純願意啊，要跟從。所以主佢係會經歷一個咧屬天裏面咧蒙福嘅一個生命，因為佢單單依靠你，單單相信你，並且單單咧行你所預備嘅一切所有屬天嘅道路。所以主你讓佢經歷一樣嘢，就係喺你嘅咧喺我生命裏面咧，佢因著耶穌基督嘅復活嘅時間咧，佢成為一個好大流通嘅位置，將屬天嘅喜樂平安同埋耶穌基督嘅復活嘅大愛咧，去完完全全咧，去即係將呢樣嘢咧，去送到咧我生命下嘅所有嘅需要嘅孩子，所以要需要嘅居民，並且咧佢會經歷咧神蹟奇事嘅。若是能信咧，必看見咧神嘅神蹟奇事咧，伴著佢咧去進行嘅。願主咧你繼續去祝福佢嘅生命，因為咧佢要知道喺呢一個時間去到嘅時間，一切都係等候，一切都係所有嘢都係咧最近嘅時間。佢真係會經歷到咧，唔係依靠勢力，唔係依靠財物，但係單單依靠神嘅力量，方能成事啊！所以主你嘅靈咧會高喺佢身上，讓佢咧去經歷佢，將佢會傳福音咧俾所有咧謙卑嘅人咧，去醫治好一切咧傷心嘅人，會讓佢咧生命去暴露，暴露咧被奴得釋放，被囚嘅會出監獄咧，嗰個耶和華嘅希烈嘅。所以咧，聖靈降落喺身上，佢必得著力量，並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直到咧我撒冷。都能夠咧去見證耶穌嚟，所以大大去經歷主耶穌嚟嘅生命，並且咧你擴張佢嘅經文，為咗咧去提升佢生命，將來咧佢生命嘅滿足更多更多嘅生命，更多更多人嘅生命咧去換住歸向神，多謝你使用佢，使用佢生命，加添佢能力，願主咧你大大常與佢同在，多謝你聽我哋禱告，奉靠主耶穌嘅名。 一切都變成新的了， 我一齊